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十四集，江燕的白粥煮得还算成功，不过白粥而已，煮砸也不容易。石瑶吃完回家睡了一觉，醒来是傍晚，出了一身汗，洗了个热水澡，他舒舒服服地躺在客厅沙发上看手机。池女士给他发来消息，说是有亲戚要给孙子办满月酒，让他陪着一起去。 我去干嘛？ 沾沾喜气。 行，明年找个时间我给你抱个孙子回去。 你最好是。 说是说不过池女士的，在这一点上池瑶难得能杠。他丢了手机，看窗外一边弯月一边落日，天色半明半暗，像白兰雨絮充融，他觉得肚子又饿了。江燕的电话就是这时候进来的。 吃晚饭了吗？ 这人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还没。 过来吧，有吃的。 这才一下午，江燕又折腾了什么？池瑶刚洗完澡，身上就束了件浴袍，他找出内衣穿上，又套上长到小腿的毛衣裙，摁了对门门铃，结果摁完才发现江燕早给门开了条缝，是他没注意。推门而入，江燕刚好从房间出来，他也才洗完澡，饭桌上是换衣服前摆好的一盅补汤，盒盖微着，却盖不住香味。 你自己做的？ 江燕的表情一僵，抓了抓头发。 不是，让人连汤带锅送过来的。 他倒是想做，但太难，起码现阶段做不了。 还挺诚实。 池瑶笑了声，坐下打开盖子，汤里的药材香味扑鼻，他闻到了一丝苦意。 闻着有点苦， 喝了这个病好得快。 本来也没什么事，别给我补得太过，流鼻血就行。 不会的，我问过了，你喝这个正好，我订了半个月的量，你吹个风就生病，身体太虚了。 池瑶想到的却是刚才他和池女士的对话，他本能的没有告诉池女士他生病的事。就这两年而已，他搬出来后便学会了报喜不报忧，像以前还住在家里时，他头疼要喊池女士，身子不舒服要喊池女士，因为只要他不舒服，池女士就会对他百依百顺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只会徒增忧愁。江燕这般送温暖，池瑶愣了会神，蓦然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真是太久不恋爱了，就这样而已，竟都觉得感动。像满月酒这样的宴席，池瑶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吃了。第一次是医院的同事生了个小公主，在家里办的，那天她喝了不少，几个人一起蹭了同事老公的车回家。池女士知道后恨铁不成钢，说她怎么连个接她回家的人都没有。池瑶很难不怀疑，这回亲戚的满月酒，池女士没有其他的心思。出发前，池女士特地给她来了电话，让她打扮得好看点。 又不是我的小孩，吃完就走了，干嘛还要打扮？ 给我撑场子。我闺女不找，是因为眼光高，可不是因为没人要。 池女士大言不惭。 哦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 不过池瑶还是配合的化了个全妆。等电梯时，池瑶看着对面紧闭的大门有些恍惚，因为要出门，今天的补汤是喝不了了，早在昨天他就提前跟江燕知会了声。江燕当时没什么反应， 只说天冷，让他记得多穿一点。池瑶没来由地叹了口气。路上堵车，他到酒店的时候已经迟了，大老远就看到池女士沉着一张脸。 怎么这么慢啊？ 堵车。 赶紧的。 池女士抓着池瑶的手进场入座，池瑶才看清这满月酒的排场之大。早听说许久没联系的堂姐嫁了个小开，家里开钢厂的，两人在一次车展上认识，闪恋闪婚，转眼一年过去，孩子都满月了。池瑶记得去年这个时候，池女士的心情非常不好。池女士和三婶的磁场不合，两人明面关系不错，实则经常在暗中较劲儿。尤其是池瑶就比她堂姐小了几个月，他们二人同年生，上学工作自是少不得被拿来比较。池瑶还算给池女士长脸，成绩一直不错，工资不说多高，好歹是个医生，怎么着也比家里蹲的堂姐强。直到堂姐结了婚，堂姐夫还是个富二代，池女士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看池瑶处处不顺眼，私心里又很怕她真的孤独终老，所以只要遇到有合适的就想让她接触接触。如今三婶连外孙都抱上了，还是双胞胎，而池瑶别说结婚，连对象的影子都不见一个，所谓满月酒，说是鸿门宴也不为过。这不，池瑶才坐下不久，他那三婶就摸了过来，左手玉镯，颈上金项链，笑得红光满面。 瑶瑶啊，好久没见你，你又漂亮了。 池瑶心里一咯噔，果不其然就听到三婶又道： 谈男朋友没有？什么时候也带来给三婶见见。 谈什么呀？ 池女士在一边冷嗖嗖地接过话茬： 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当年可不一样了，眼光高得不得了的，整天啊就想着工作，医生嘛可忙可忙了，你说她一个女孩子那么累，我都心疼死了，哪好意思催她，你说是吧？ 三婶的神色变了三遍，有笑。 这样不行的呀，人还是要谈朋友的。再说瑶瑶呆的也不是那种老做手术的外科，应该不太忙的吧。真认识不到人，三婶可以给你介绍的。 哎呦，怎么可能认识不到人呢？瑶瑶不说别的，注意她的人可不少。早几年我多怕她早恋呢，还好她争气，什么年纪做什么事，我已经很欣慰了。 池女士的嘴皮子厉害，说话从来直击痛点，就是池瑶都知道堂姐高中的时候和一外校的男生闹得沸沸扬扬。池女士和三婶针锋相对，两个来回火星子四溅，眼看着三婶又要回击，池瑶忙说： 最近医院在评职，确实挺忙的，也没时间搞其他的事，我要是有好消息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家里的，三婶就不用担心了。 池女士向她看了一眼，三婶却还不甘心： 真不用三婶介绍，晴晴夫家还有几个单身的，就是可能年纪大点儿，也不知道。 不等池女士发作，池瑶暗暗摁住了她的手： 我这人不喜欢将就，所以还是不麻烦三婶了。 池女士先三婶一步听出她话里的含义，当时畅快一笑： 那是啊，瑶瑶这样的要什么没有啊，早晚的事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 三婶终于反应过来池瑶的话中话，她脸一黑，干笑两声： 啊，还有好多客人要招待，都是大人物，没法怠慢的，我就先不陪你们了啊。 哎，去吧去吧。 池女士皮笑肉不笑，摆摆手。等人走远，池女士脸上的笑容尽失： 我就不该过来受这份气。 池瑶才不信他的气话。谁都知道可以不用来，但仗还没开始打就退兵，那可不是池女士的风格。过了会儿，池女士问， 你跟那个张一鸣最近有没有出去约会？ 没有。 为什么？ 我刚刚不是在找话堵三婶，是真的吗？ 我还不知道你啊。如果你对一个人上心，那所有的借口就都不是借口了。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